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记者程强。为进一步激发女性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力，更好发挥科技人才在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女性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的重要作用，前几天科技部、全国妇联、教育部、中科院、工程院等13个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其中要求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中鼓励提名更多优秀女科学家作为候选人，在同等条件下支持女性优先入选，在考核评价、岗位聘用等环节要求对孕哺期女性科技人才适当放宽期限要求，延长评聘考核期限，支持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商孕哺期女性科研人员在孕哺期保留研究生招生资格，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实施过程中允许女性科研人员因生育或处于孕哺期延长结体时间，支持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设置理工科专业优秀女大学生奖学金，鼓励更多女大学生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加强对理工科女学生职业发展规划辅导，引导更多女学生选择科研作为终身职业。那么您对院士增选、女科学家优先等措施怎么看呢？让我们先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吧。 这个事儿肯定对于科技界来说，特别是对于科技界的女性从业者来说呢，肯定是一个福音。里边所倡导的这些个条例，包括涉及的这些内容是非常有诚意的，也是非常实用的。 首先，你选的是人才，和性别没有关系。不管你是男的也好，还是女的也好，应该是看能力。单纯的因为女性而增加这些名额的话，我觉得对男性是不公平了。科研机构也好，或者说你的基金项目也好，首先应该是有能居之，而不是按性别去居之。 真的没有必要这么刻意要求这个女同志如何如何优先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些词汇放在女同志身上。 既然是做学问做学术，那就应该是男女平等。 这个措施应该有一个带动的作用，不仅是支持引导优先增选女性科学家，我们的女性在工作过程当中，在普通岗位上，那么这些因为生理原因所处于的弱势的情况是否也应被照顾，这才是能够汇集更多的女性的在岗位上的工作者。 由于男女的性别不同，导致男女在体能、精力、社会角色、职业分工等方面天然就存在着差异化，这是每一个社会参与者都应该正视的客观事实。而基于这一现实，在人类的很长一段时间中，甚至于今天，依然在不少地方、领域、行业存在性别歧视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她们当中的很多人不可回避的孕哺期问题，给她们的职场应聘、职业规划，甚至人生发展，都或多或少的带来了困扰。而即便社会上一再呼吁男女平等，企业出于自身的经济考虑，这种现象依然存在。例如今年6月爆出的泡泡玛特招聘单要求女性员工填写近期是否有生育计划事件，就是非常典型的性别歧视。而事实上，和泡泡玛特这种显性的表现相比，一些企业则做得更加隐蔽，他们不敢明火执仗地将歧视性条款刊列出来，但却在操作中奉行着性别歧视的实质，给广大职场女性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从目前来看，性别歧视问题依然是我们人类社会必须正视、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在国际奥委会、东京奥组委等共同倡导的男女平等原则下，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与往届不同，各代表团都派出一男一女两名旗手出场，这也表明了对社会上存在性别歧视问题的一种态度。除了一些特殊社会角色和岗位之外， 给予男女平等机会的大前提已经确立了。那么我们今天提到的若干措施能够进一步落实男女平等吗？有关数据显示，全国科技工作者中女性占比大约为 45.8%， 用半边天来形容应该恰如其分。而且其中女硕士和女博士的比例不低，在生物、医学等专业女性的比例更高。但越往上发展，你会发现女性所占比例就越低，在两院院士这一层级，女性占比分别为 6% 和 5.3%。 有关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专家学者中，女性占比仅为 10% 左右。这个比例显然与庞大的女性科技工作队伍不匹配，女性科技人才的作用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这背后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我国女性科技人才也面临着和其他行业女性相似的问题，诸如承担着更多的家庭责任等。这次出台的措施在考核评价、岗位聘用等环节要对孕哺期女性科技人才适当放宽期限要求，延长评聘考核期限，在孕哺期保留研究生招生资格，允许因生育或处于孕哺期延长结题时间等等方面，以导向为出发点，确实有可能解除科研女性在工作上的后顾之忧，值得肯定。而且我们也希望类似更加细致的条款能够在有条件的行业企业得到进一步的推广，进而消除在一些企业领域中依然顽固存在的暗度陈仓式的性别歧视。不过我们也必须要警惕另一种所谓矫枉必须过正的情况出现，在男女平等的大前提之下，还是要拿客观时代的成果业绩做衡量标准，性别应该平等，甚至在很多时候应该照顾女性的特殊情况，但为了平等的优先则不应该被提上。科技领域有它的严肃性，相关评选不能脱离学术范畴，如果名不副实就难以得到社会认同。工作岗位可以分男女，但科研层面则更应该纯粹的以学术论英雄，这样才能保障更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得到更好的科研条件环境，从而更高效地推进我国的科技水平发展。只有唯才是举下的男女平等，才可能带来真正的男女平等。好，这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各位听众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搜索家叙家议还可以收听到更多新闻评论。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程强，再见。 这座城市，这故事，不分男女都如此。多少灯亮到现在，欢笑眼泪也都在，几次小时看别人表白，不用结巴或打扮，嘴角也会笑起来，习惯这样躺下来，没有习惯说晚安，因为说了就不太习惯。这座城市，这故事，不分男女都如此。多少灯亮到现在。 山亭里，我们不屈的脊梁，洒满阳光的大地，是母亲温暖的胸膛。在你宽阔的怀抱里，我们幸福如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